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程序实体的那些事儿。由于购物员专栏代码较多，建议你点击文稿查看。在前文中，我解释过代码脍炙含义，并由此引出了变量的重生名方法和它的意义。购物员的代码脍是一层套一层的，就像大圆套小圆。一个代码脍可以有若干个子代码脍，但对于每个代码脍，最多只会有一个直接包含它的代码脍，后者可以简称为前者的外层代码脍。而代码脍的划分间接地决定了其中程序实体的作用域。作用域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一个程序实体被创造出来，大多是为了让别的代码引用的。比如，我声明一个变量是为了记录程序的一部分状态，并通过查看它来决定程序下一步该做什么。这里的记录和查看肯定都是由别的代码实现的。那么，什么样的代码可以引用这个变量呢？更具体地说，哪里的代码可以引用它呢？我们在前面说过，程序实体的访问权限有三种，包级自由的、模块级自由的和公开的。这其实就是购物员在语言层面依据代码脍对程序实体的作用域进行的定义。前两种访问权限对应的都是代码包、代码脍，最后一种访问权限对应的是全域代码脍。然而，这个颗粒度是比较粗的，我们往往需要利用代码脍再细化程序实体的作用域。比如，我在一个函数中声明了一个变量，那么在通常情况下，这个变量是无法被该函数以外的代码引用的。该函数就是一个代码脍，而这个变量的作用域被限制在了该代码脍中。当然了，还有例外的情况，这部分内容我留到讲函数的时候再说。总之，请记住，一个程序实体的作用域总是会被限制在某个代码脍中，而这个作用域最大的用处就是对程序实体的访问权限的控制。对高内聚、低耦合这种程序设计思想的实践，恰恰可以从这里开始。你应该可以通过下面的问题进一步感受到代码脍和作用域的魅力。今天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变量与其外层代码脍中的变量重名，会出现什么状况呢？我把此题的代码存到了 demo 10.go 文件中了，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详细路径与代码。这个命令源码文件中有四个代码脍，它们是全域代码脍、main 包代表的代码脍、main 函数代表的代码脍，以及在 main 函数中的一个用花括号包起来的代码脍。我在后三个代码脍中分别声明了一个名为 block 的变量，并分别把字符串值 package、function 和 inner 赋给了它们。此外，我在后两个代码脍的最后分别尝试用一个函数打印出一行语句。具体的问题是，该源码文件中的代码能通过编译吗？如果不能，原因是什么？如果能，运行它后会打印出什么内容呢？典型回答：能通过编译，运行后打印出的内容我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点击查看。问题解析：初看这道题，你可能会认为它无法通过编译，因为有三处代码都声明了相同名称的变量。的确，声明重名的变量是无法通过编译的，用短变量声明对已有变量进行重声明除外，但这只是对同一个代码脍而言的。对于不同的代码脍来说，其中的变量重名没什么大不了，照样可以通过编译。即使这些代码脍有着直接的嵌套关系也是如此。就像 demo 10中的 main 包代码脍、main 函数代码脍和那个最内层的代码脍那样。这样规定显然很方便也很合理，否则我们会每天为了选择变量名而烦恼。但是这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我引用变量的时候到底用的是哪一个？这也是这道题的第二个考点。这其实有一个很有画面感的查找过程，这个查找过程不只针对于变量，还适用于任何程序实体，如下面所示。首先，代码引用变量的时候，总会最优先查找当前代码脍中的那个变量。注意，这里的当前代码脍仅仅是引用变量的代码所在的那个代码脍，并不包含任何子代码脍。其次，如果当前代码脍中没有声明以此为名的变量，那么程序会沿着代码脍的嵌套关系，从直接包含当前代码脍的那个代码脍开始，一层一层的查找。一般情况下，程序会一直查到当前代码包代表的那层代码脍，如果仍然找不到，那么购物员的编译器就会报错了。还记得吗？如果我们在当前源码文件中导入了其他代码包，那么引用其中的程序实体时，是需要以限定符为前缀的。所以，程序在查找代表变量的那个未加限定符的名字及标识符的时候，是不会去被导入的那些代码包中查找的。但有个特殊情况， 如果我们把代码包导入语句写成 import 点叉叉叉的形式，那么就会让这个叉叉叉包中公开的程序实体被当前源码文件中的代码视为当前代码包中的程序实体。比如，如果有代码包导入语句 import 点 fmt， 那么我们在当前源码文件中引用 fmt 点 printf 函数的时候，直接用 printf 就可以了。在这个特殊情况下，程序在查找当前源码文件后，会先去查用这种方式导入的那些代码包。好了，当你明白了上述过程之后，再去看 demo 10.go 中的代码，是不是感觉清晰了很多呢？从作用域的角度也可以说，虽然通过 var block 等于 package 声明的变量的作用域是整个 main 代码包，但是在 main 函数中，它却被那两个同名的变量屏蔽了。相似的，虽然 main 函数首先声明的那个 block 的作用域是整个 main 函数，但是在最内层的那个代码块中，它却是不可能被引用到的。反过来讲，最内层代码块中的 block 也不可能被该块之外的代码引用到。这也是打印内容的第二行是 the block is function 点的另一版原因。你现在应该知道了，这道题看似简单，但是它考察以及可延展的范围并不窄。知识扩展，不同代码块中的重名变量与变量重声明中的变量区别到底在哪儿？为了方便描述，我就把前者叫做可重名变量吧。注意，在同一个代码块中是不允许出现重名的变量的，这违背了 Go 语言的语法。关于这两者的表象和机理，我们已经讨论得足够充分了，你现在可以说出几条区别呢？请想一想，然后再看下面的列表。一，变量重声明中的变量一定是在某一个代码块内的，注意这里的某一个代码块内并不包含它的任何子代码块，否则就变成了多个代码块之间。而可重名变量指的正是在多个代码块之间的由相同的标识符代表的变量。二，变量重声明是对同一个变量的多次声明，这里的变量只有一个，而可重名变量中涉及的变量肯定是有多个的。三，不论对变量重声明多少次，其类型必须始终一致，具体遵从它第一次被声明时给定的类型。而可重名变量之间不存在类似的限制，它们的类型可以是任意的。四，如果可重名变量所在的代码块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嵌套关系，那么它们之间一定会存在屏蔽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绝不会在变量重声明的场景下出现。当然了，我们之前谈论过对变量进行重声明还有一些前提条件，不过在这里并不是重点，我就不再赘述了。以上四大区别中的第三条需要你再注意一下，既然可重名变量的类型可以是任意的，那么当它们之间存在屏蔽时，你就更需要注意了。不同类型的值大都有着不同的特性和用法，当你在某一种类型的值上施加只有在其他类型值上才能做的操作时， Go 语言编译器一定会告诉你这不可以。这种情况很好，甚至值得庆幸，因为你的程序存在的问题被提前发现了，如若不然，程序没准会在运行过程中由此引发很隐晦的问题，让你摸不着头脑。相比之下呢，那时候排查问题的成本可就太高了，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利用 Go 语言的语法、规范和命令来约束我们的程序。具体到不同类型的可重名变量的问题上，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把例子放在了文章中，你可以点击查看。在 demo 11.go 中有两个都叫做 container 的变量，分别位于 main 包代码块和 main 函数代码块。 main 包代码块中的变量是切片 slice 类型的，另一个是字典 map 类型的。在 main 函数的最后，我试图打印出 container 变量中的值中索引为1的那个元素。如果你熟悉这两个类型，肯定会知道在它们的值上我们都可以施加索引表达式，比如 container 中括号0，只要中括号里的整数在有效范围之内，这里是中括号02，它就可以把值中的某一个元素取出来。如果 container 的类型不是数组、切片或字典类型，那么那个索引表达式就会引发编译错误，这正是利用 Go 语言语法帮我们约束程序的一个例子。但是当我们想知道它的确切类型的时候，这种方式就不够了。当可重名变量的值被转换成某个接口类型值，或者它们的类型本身就是接口类型的时候，严格的类型检查就很有必要了。至于怎么检查，我们在下篇文章中再讨论。总结，我们先讨论了代码块以及它与程序实体的作用域和访问权限控制之间的巧妙关系。Go 语言本身对程序实体提供了相对粗力度的访问控制， 但我们自己可以利用代码块和作用域精细化控制它们。如果在具有嵌套关系的不同代码块中存在重名的变量，那么我们应该特别小心，它们之间可能会发生屏蔽的现象。这样你在不同代码块中引用到变量很可能是不同的。具体的鉴别方式需要参考 Go 语言查找代表了程序实体的标识符的过程。另外，请记住变量重生名与可重名变量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的重要特征。其中最容易产生隐晦问题的一点是，可重名变量可以各有各的类型。这时候，我们往往应该在真正使用它们之前，先对其类型进行检查。利用 Go 语言的语法、规范和命令做辅助的检查是很好的办法，但有些时候并不充分。思考题：我们在讨论 Go 语言查找标识符时的范围的时候，提到过 import 点 x 这种导入代码包的方式。这里有个思考题。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导入的代码包中的变量与当前代码包中的变量重名了，那么 Go 语言是会把它们当作可重名变量看待，还是会报错呢？其实我们写个例子一试便知，但重点是为什么呢？请你尝试从代码块和作用域的角度解释试验得到的答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